台公益广告。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亲爱的朋友，告诉我你的愿望，我将满足你。 我想听歌。 还是京戏有味道啊。 有相声小品吗？ 拐了拐了拐了， 我要看西游记。 好，老凤去。 休闲之旅启程了，去吧。休闲之旅，休闲之旅。 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上海成为了全国人民关注的焦点，这是因为一部电视剧《上海滩》的热播。2007年，因为《新上海滩》的热播，上海再次为人们所关注。到现在，仍然有不少电视台在重播这两部电视剧。各位好，欢迎乘坐今天的娱乐大篷车。我们今天的旅行要到上海滩去转上一圈，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马上启程。其实无论是哪个版本的上海滩，全剧的整个故事都是以许文强为主线展开的。许文强这个人呐，知书达理，身手不凡，外表清高冷漠，内心热情似火。1980年版的上海滩中，周润发饰演的许文强经验老道，处变不惊。他和赵雅芝饰演的冯程程的凄美爱情一直为人们所称道不已。下面呢，我们先来听一听在1980年拍摄的上海滩中，许文强和冯程程初次见面的片段。说的是刚下火车的冯程程遭人绑架，许文强英雄救美。来听一下这个片段吧，出自老版《上海滩》。 里面的朋友， 我这支枪只有6发子弹，我想跟你谈谈。因为只有这样，这件事才能解决。 你说吧。 我想跟你一个人谈。 转过脸，到窗口来。转过脸。好，有事就说吧。 我只想跟你一个人谈。我能不能进来？你是不是怕？ 好吧，你进来吧，不过不要存心搞鬼。你说吧。 没有一个人想死，包括你、我还有他。但是如果他出了事，我看你跟我都应该明白。相信我，把他放了，我保证你没事。 哼，你让我放了他？你说了这么多，就是想让我放了他？我告诉你啊，只要我一放了他，我身上就会立刻有几十度。 我当然知道。不过你知道吗？ 你刚才提出的要求等于是自取灭亡。这件事还没有搞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但是这件事传到市政厅去的话，上面的大人物为了挽回面子，到时候会牺牲他。我相信不单是几十颗子弹射进来，可能有几十个炸弹投进来。上面的人干得出，所以我替你想了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我负责开辆车，把我们三个人送到一处你指定的安全地方，然后我放下你，怎么样？怀疑我的驾驶技术？如果车子没事，我可以保证你离开这儿。你现在唯一要冒险的，就是要看我会不会出卖你。 刚刚听到的是周润发在老版电视剧《上海滩》当中的表演。1996年，香港 TVB 电视台重新翻拍了这部经典之作，取名为《新上海滩之王者归来》。在这部电视剧当中呢，饰演许文强的是香港演员陈锦鸿。陈锦鸿生的一副正义和朴实的面孔，出演过很多为人们所熟知的电视剧作品，像《真情》《欧记实录》《天地豪情》等等。而在《新上海滩之王者归来》当中，陈锦鸿饰演的许文强中规中矩，有人说他太有些过于斯文，一点也不像个江湖中人，倒像是个息事宁人的老好人。那接下来呢，请您欣赏一段陈锦鸿在《新上海滩之王者归来》当中饰演的许文强，同样是英雄救美的这个桥段。 阿荣，我叫许文强，我想跟你谈谈。我身上没有带武器，我想单独跟你谈一谈，看看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你转过身去。有话就说吧。 我想进去跟你谈。 慢慢退后，别给我耍花样。关门。有什么话就快说。 没一个人想死，包括你我还有他。阿如，你的要求很不明智，市政厅的人为了保存颜面一定不会答应，只会牺牲他。到时候那些人不但会乱枪扫射，还会丢个炸弹进来，那些人做得出来的。所以我帮你想个办法，就是我开车带我们三个人一块离开这里，到一个你认为安全的地方，然后让你下车，怎么样？怀疑我的驾驶技术？你现在唯一要冒的险，就是我会不会出卖你。我不是冯静瑶的手下，也不是市政厅的人，我没有必要骗你，是不是？或者你再想一想，你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好吧，我就信你一次。 我是许文强，大家别开枪。 不要开枪，我女儿还在他手上。 阿荣， 你有种开枪吧。 不关我的事，是他们神经过敏。 废话少说，要杀就杀吧。 我答应过你，就会遵守诺言。我和阿荣说好了，只要我开车送他和冯小姐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他就会放了冯小姐。 好，千万要小心。 这段是《新上海滩之王者归来》当中陈锦鸿饰演的许文强搭救冯程程的片段。这两个版本到最后都是不费一兵一卒，由许文强开着车顺利地救出了冯程程。而2007年黄晓明全新演绎了又一个不同版本的许文强。在《新上海滩》中，黄晓明为我们呈现了一位很酷很酷的许文强，他不苟言笑，显得正义感十足，时常还带着那么点霸气。在《新上海滩》中，许文强和冯程程爱情的起始还是一次英雄救美，只是这次可不是那么顺利。为了解救冯程程，黄晓明饰演的许文强可着实费了一把子力气，不但动了武，还带上冯程程在街上一路的狂奔，最终英雄救美的举动还是赢得了美人的芳心。来听这个片段吧，是许文强和丁力帮助冯程程脱险之后的一段对话。 徐先生，你鼻子没事吧？ 小意思，我们先拦辆车送这位小姐回家 啊。哎，黄包车， 哎，来喽， 送这位小姐回家。 好。 我一个人回家，那我要是半路再遇到坏人怎么办？ 哪有那么多坏人，上车吧，走吧。 齐先生，我去那边把车拿回来，你到前面路口等我好吧。 嗯。 哎，停车。喂。 嗯。你怎么还没走啊？有事吗？ 没事，我想回来谢谢你。 为什么要救我？ 举手之劳而已，不需要什么理由。 我需要。 那你能告诉我他们为什么要绑架你？ 我也想知道为什么。 你们家是做什么的？ 这件事情和我家是做什么有关系吗？ 小姐，我对你们家的事情不感兴趣。我之所以要救你，是因为我看不惯男人欺负女人。 就这么简单吗？ 就这么简单。 你就不怕惹麻烦吗？ 什么意思？ 你对上海真的一点都没有了解吗？你应该是第一次到上海吧？你来上海做什么？ 小姐，这是我的私事。 亲爱的朋友，告诉我你的愿望，我将满足你。 嗯，我想听歌。 还是京戏有味道啊。 有相声小品吗？ 拐了拐了拐了， 我要看西游记。 唐老孙去也， 休闲之旅启程了，去吧。休闲之旅，休闲之旅。 各位正在乘坐的是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我们今天的休闲之旅说到了是30年代的上海，游览一下传奇上海滩。刚才说完了许文强，接着来说一说这条爱情线，说一说上海滩当中的女主角冯程程。冯程程是一个有知识的新女性形象，但她也是一个对爱情执着无比的小女生，最后变成了为爱守候和牺牲的女人。赵雅芝在上海滩中举手投足间表现出的那股优雅，一直被很多老影迷所怀念着。她那带有一点孩子气小巧玲珑的模样很惹人喜爱。来听一段赵雅芝在上海滩中的表演。 爹。 哎，出去。 不去了。 你不是说约好了人？ 你不是说约了许先生来吃饭吗？ 不过你说有约在先，推也推不掉嘛。 哦，是那个万月琪，他说忽然喉咙有点疼，说不了话，要休息一下。 哦，那人家不舒服，你更应该去看看人家。 嗯，他如果他说不了话，他就没心情见人了，所以我想等他好了再说。 这也好，那一会儿许先生来了呢，你多陪陪他。他是个读书人呢、啊。 我知道，他在北平念大学。 哦，你知道的比我还多啊！啊， 咦，8点钟了。 是啊，许先生这个人很准时的。 爹，我不说这个呀，医生说叫我4个钟头吃一次药。 哦，吃药。喂。 喂，冯伯父啊。 哎。 我是汪月琪啊，晨晨在家吗？ 你等一等，等等，晨晨啊，电话。 哦，是谁啊？ 是那个说不出话的同学打来的。 爹。王月琪啊，我说过不去了。 二聋了这么大声？那听着啊，陈淑芬呐、张素兰呐、苏佩燕啊都来了，你真的不来？请你啊，请也不来。 你别啰啰嗦嗦了，我没空去啊。就这样吧。 这段是电视剧《上海滩》当中赵雅芝扮演的冯程程和父亲冯敬尧的一段对话。在1996年《新上海滩之王者归来》当中，饰演冯程程的是香港演员陈松伶。陈松伶所饰演的很多角色都让人印象深刻，比方说《笑看风云》当中的林真烈，《天地男儿》当中的方巧荣，还有《蜀山奇侠》当中的余英男等等。而陈松伶所饰演的冯程程就像是在角落当中静静绽放的野百合一样，有一种邻家女孩的气质。下面呢，我们来听一听陈松伶在《新上海滩之王者归来》当中饰演的冯程程。这段说的是冯程程来找许文强，可是许文强不在家，于是他与丁力聊了起来。 哎，冯小姐，是你啊？啊，进来。 好啊，其实没什么事，我想跟他借书。 文哥不在家啊？ 啊，不在。 不过可能一会儿就回来了，你先坐一会儿。 好啊。啊， 我倒杯茶给你。 啊。哇。 啊，冯小姐，喝茶。 谢谢啊。 你要想看这些书啊，要喜欢随便拿去看吧。 不好吧？问过许先生再说。 那你先坐一会儿。 好啊。 随便。 咦，这鱼好漂亮，是你刻的？ 是啊，闲着没事做，就拿把刀，有空刻刻这个，刻刻那个的。 你教教我。 很容易的，就像削雪梨一样。 嗯。哎。还真的。 你看。 还好好玩。你跟许先生认识很久了？ 也没认识多久，不过文哥跟我是好朋友，他教我很多东西。 你府上有些什么人啊？ 什么？ 啊，我说你家人。 啊，只有我跟我妈，她住在静安寺。 那你跟许先生住在这儿？ 是啊，我跟文哥在发租界讨生活，不方便老是回那边去嘛。 就只有你们两个人住啊？ 是啊，就我们两个。嗯， 不知道许先生什么时候回来啊？ 啊，文哥今天和买办在一起，可能会晚一点才回来的。 他会去哪？ 他平常呢，会到戏院寻一下。哎，他今天跟杨买办在一起，该在红玫瑰餐厅喝西茶。 我还是不等他了。啊，我不打扰你了，我先走了。 啊，这么快走啊？ 嗯，再见。 再见。 刚刚我们一起欣赏到的是陈松伶在《新上海滩之王者归来》当中饰演的冯程程。在2007版的《新上海滩》当中，冯程程改由孙俪来扮演。或许是年纪的关系，孙俪饰演的新版冯程程让观众领略的是全新的感觉，那就是青春。孙俪版的冯程程多了些上海女孩的娇蛮和浪漫。记得在电视剧《上海滩》当中，许文强和冯程程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那场在雪中漫步的对手戏。周润发在回忆他的演艺生涯的时候也认为，他拍过的最浪漫的镜头莫过于《上海滩》中与冯程程的雪中漫步。在《新上海滩》中保留和延伸了这个场景，不同的许文强，同样的黑风衣黑礼帽，同样配上那段熟悉的音乐，同样让人内心悸动不已。让我们一块来听一听《新上海滩》当中的这个片段吧。 燕京大学很少开出学生呢，你一定是做了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我只想问你，你后不后悔？我猜对了，看来我们还是挺有默契的。我说错话了吗？ 没有，我只是在想，有些事情是不能仅凭热血去做的，否则就会成为时代的牺牲品。 那你的学生时代就是你的热血时代，真想看看那时候的你。 学生时代太单纯了，而眼下的时局是不允许一个单纯的人说三道四的，甚至不允许一个单纯的人按照自己的意愿活下去。那个杀手何尝不想做大哥，但老天爷是公平的，想要得到就必须要先付出，只是他运气不好，付出的是自己的性命。 我觉得还是人的贪欲太强了，如果每个人都安于自己拥有那一份，不去窥视别人的，这样就不会有战争，也不会有仇恨了。 唉，可是往往现实跟梦想是事与愿违的。我很佩服那种能用自己的双手创造未来的人，比如说那位沙场的主人陈汉林的父亲陈连山，就是一位我很敬佩的老人。你帮我求求你父亲不要太为难他了。 从小开始，我父亲就不让我接触他的事情，其实我心里也挺难过的，陈汉林毕竟是我的朋友，我也很不理解我爸爸为什么要这样和陈汉林的爸爸作对。 因为他有你父亲需要的东西， 就像这细细的小雪，下过之后地面总是会干的，又有什么意思呢？ 记得我刚到上海的时候，燕云跟我说过，这就是上海他们。 燕云，看来你和他的关系挺不一般的。不愉快的事情总是会过去的，只要明天还能阳光普照，开心点吧。 刚刚为您播放的是《新上海滩》当中黄晓明饰演的许文强和孙俪饰演的冯程程在雪中漫步的这个浪漫的片段。虽说很感人，但是呢，因为身世和现实的阻隔，这对恋人最终没有逃脱分离的命运。最终冯程程另嫁他人，而许文强也没有逃脱殉义的命运。好了，看一看时间，上半段旅程要暂告一段落了，稍微休息一下吧。来听一首电视剧《上海滩》的主题曲吧，《上海滩》叶丽仪演唱。这里是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稍后继续旅程，各位稍后见。 浪奔浪流，万里滔滔江水永不休，淘尽了世间事，浑浊滔滔一片潮流，是起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亲爱的朋友，告诉我你的愿望，我将满足你。 我想听歌。 还是京戏有味道啊。 有相声小品吗？ 拐了拐了拐了， 我要看西游记。 老孙去， 休闲之旅启程了，去吧。休闲之旅，休闲之旅。 欢迎各位继续乘坐娱乐大篷车，行驶在快乐的旅途上。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我们今天的休闲之旅呢，下面的旅程我们继续来观光传奇上海滩。除了爱情，上海滩中让人印象最深刻的还有那些友情和兄弟义气。下面要说到的就是上海滩上的另外一位关键的人物，他就是丁力。丁力我们都看得出来是个简单而世俗的人，他原本是个卖水果的，巧遇许文强之后让他有机会进入上海的上流社会圈子，于是他与许文强形影不离。首先来听一段1980版上海滩当中的丁力吕良伟饰演。 来，就这儿了。 哦， 来进去坐吧。 好。 妈，这是我朋友。 哦，坐坐。 保姆，我叫许文强。 啊，许先生，坐。 谢谢。 妈，我呢想让许先生在这儿住一晚上。 好，可是。 哦，不要紧的，就用这张席子，我睡地上。 我们这儿破破烂烂，许先生。 麻烦了你，保姆。 哎呀呵， 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 哦。我姓丁，叫阿丽。我死了的爸爸希望我力气大一点儿，嘿嘿。其实啊，我宁愿做跑马丁的马，至少我不会饿肚子嘛。哎妈，你先睡吧。 哦。 哎，对了，你吃不吃梨？啊，来， 谢谢。咱们这儿没有自来水吗？ 啊，我们用不起。他就叫冯静瑶啊，在上海法租界是最出名的有钱人，连法国人都怕他三分呢、啊、嘿嘿。不过你别看他现在那么神气啊，以前是卖水果出身的。在上海就是这样，一个起落，以前什么都没有变成什么都有的。来，你慢慢吃，我先睡了。 明天早上要干活 啊不是，不过干不干也没事情做嘛。那有钱就不同啊，可以上百乐门玩了个通宵啊。 那你上百乐门玩过没有？ 做梦也没玩过。哎，你可有机会，至少你有个朋友住在霞飞路。对了，你朋友叫什么名字？ 方艳云。 咦，是出名的交际花啊。 你认识他吗？ 哈哈，哪有机会认识他啊。我听了很多人说啊，不少的有钱人呢、啊都和他有过一段情，嘿嘿。 他现在搬了家，真不知道到哪儿去找。 嘿，他那么出门，你还怕找不到他？你找到他以后就不用睡烂席子了。喂，如果你找到他，可别忘了关照我，只要能在霞飞路混饭吃，我说什么都愿意干。 刚才您听到是电视剧《上海滩》当中丁力和许文强的一段对话，这段说的是许文强初到上海无处可去，于是丁力把他带回了家。而丁力这个角色让吕良伟一夜成名，从性格到外形，吕良伟把这个没文化但是有个性的男人诠释得恰到好处。在1996年的《新上海滩之王者归来》当中，丁力的扮演者变成了香港演员林家栋。林家栋让人印象最为深刻的形象恐怕就是那个满口孔曰成人梦曰曲艺的文征明了。 除此之外呢，他还在电影《无间道》《天下无贼》《叶问》当中有着出色的表演，在《新上海滩之王者归来》当中，林家栋饰演的丁力更像是个冲动的小伙子。下面呢，来听一段在《新上海滩王者归来》当中林家栋的表演。这段说的是丁力一时冲动杀错了人，许文强赶到跟前跟他说明厉害，他才开始不知所措起来。 阿力，我来迟了，你不迟，你来的不迟。我不杀他，他也会杀我，他一定会杀我。 阿力呀， 他一定会杀我的。 这件事我们做错了， 我们也错，我们要错。我们的日子就更难过了。他们不敢怎么样，他的手下不敢对我们怎么样，他们不敢的。 阿力呀，其他堂口呢？你们想到过其他堂口啊？ 我们已经树大招风了。老金没死，其他堂口只会采取观望态度。老金一死，他们为了自保就会联合起来对付我们。我已经找冯静瑶帮我们调解了。文哥，我怎么老是做错事呢？我阿丽，没关系，阿丽，有什么事我们一起面对，没事了，我们快点走，快走，走，过来。 这段是在电视剧《新上海滩之王者归来》中丁力的扮演者林家栋的一番表演，而在2007版的《新上海滩》中，这个角色被黄海波重新演绎了。黄海波版的丁力可以说是最一本正经的，和其他版本差别特别大。除了草根气息，这个版本的丁力还让人觉得憨憨傻傻，有的时候透着那么一股子可爱劲儿。下面呢，来听听黄海波饰演的丁力。这段说的是丁力和许文强要赴冯静瑶的家宴，于是许文强帮助丁力打扮起来。 强哥，这个袋子我不会系。 这是西装师现成的，你先穿上它跟我办事。 嗯， 等过两天有时间，我专门给你定做一套。 谢谢强哥，你放心，强哥，我绝对不会糟蹋这身西装的。啊，对了，强哥，昨天那个冯程程小姐让我找你，写了字在我手上。强哥，我觉得你运气真好，像冯程程小姐那么漂亮的女孩子都找你，她那么漂亮的好多男人都喜欢呢。 你也喜欢吗？ 我才不呢，我的理想是冯先生，我将来要像冯先生那样那个叱咤风云。 成为冯静瑶就那么吸引你？ 那当然了，冯先生在上海滩那是响当当的，呼风唤雨，人都怕他。 那你怕他吗？ 我强哥，我阿力不怕死，以后我就跟着你，我帮你打架。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以后我们可能会经常跟冯静瑶打交道。 真的还能和冯先生打交道呢？那真好。为什么差这个呀，强哥？ 有钱人都差这个。怎 么？强哥，这个帽子也好，这个皮鞋呢特别合脚，西服也好。哎，强哥，你看我这个头型乱不乱？你看看，乱不乱？你看刚才在西装店的时候， 怎么这么精神呀？ 走开，走开，走开！ 到我家坐会儿去。 去，你看，我原来卖梨的时候都不正眼瞧我，现在就正眼看我，为什么？因为我穿的好。强哥，你放心，我不会给你丢人，我知道女人什么样。你就说那个上海滩第一交际花方艳云吧，她就是靠几分姿色去把冯瑶冯先生就给勾搭上了，这样的女人我怎么了？强哥， 黄包车。 强哥， 你生气了？强哥，哎，不走。哎，强哥，哎，到我家去吃饭好吧，我让我妈做鱼给你吃。走，走吧，走吧。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各位正在乘坐的是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继续进行传奇上海滩之旅。除了刚才跟您说的各个版本的电视剧《上海滩》，1996年还上映了一部由刘德华和张国荣主演的电影《新上海滩》。在影片中，故事围绕着丁力展开。丁力是一个街头小混混，有一天无意间在街上发现了受伤的许文强，于是把他带了回去，两个人成了好兄弟，又爱上了同一个女人，从而产生了一连串的恩怨情仇。片中的丁力由刘德华扮演，刘德华扮演的这个丁力和电视剧版的丁力有很大的不同，他自立为王，不跟从许文强，他帅气、叛逆、讲义气，凭自己的本事在上海滩闯出了一片天。那么接下来呢，听一听刘德华在电影《新上海滩》中饰演的丁力。 我最讨厌抬着头跟人说话。告诉我你什么人。 我是什么人不关你事，你偷了我枪，把枪还给我。 我们这帮梁山好汉抬头挺胸在街上混饭吃，不管怎么说我也是他们的老大。 就是 说 的 对对对， 说我偷你的枪，这么说我是贼了。 是什么人？ 在上海滩拿枪的有两种人，一种是巡捕，一种是贼，你是哪种？ 嗯，少废话。 队长林哥，把他交给巡捕房，我们还有奖金呢。 是是， 巡捕房会给我们奖金，我们受他们气还少啊，平时他们连看都不看我们一眼。 也是也是，当然 了。哎，好了，兄弟们别吵了，干脆把他扔进黄浦江，让那些鱼啊一口吃他的肉。 阿丽阿丽啊，来来来，大家吃饺子，趁热吃啊。 饺子来了，饺子来了， 来吧，别饺子吃啊，赶快把我收拾收拾，上京做生意赚钱要紧的。 好香啊， 我看他的样子好像好几天没吃东西了，给他一碗吧。 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电影《新上海滩》中刘德华饰演的丁力，这段说的是丁力刚刚救了受伤的许文强，为了巩固自己在兄弟们中的权威，于是对许文强恶语相向，但是又顾念许文强可怜，于是让母亲偷偷的给了他一碗饭。刘德华当年的表演已经可圈可点了，初显影帝的端倪。在电影《新上海滩》中和刘德华合作饰演许文强的是另外一位影帝，那就是哥哥张国荣。张国荣饰演的许文强冷峻而沧桑，同时带着一份坚韧与隐忍。张国荣的表演让电影《新上海滩》有了不一样的味道。下面呢，一起来听一听看吧。 阿丽，我在认识你以前 现在说什么都行了。 哎，算了算了， 喂喂喂喂，你不会因为一个女人伤害我们之间的感情吧？ 说的多好听啊。那如果将来你结了婚，我抱着你的老婆让她跟我一起洗澡上床，然后再告诉你千万别为这件事伤害我们的感情，你说行不行？行不行？ 你我怎么知道这个女人是你喜欢的？ 我没告诉你吗？啊，我认识你的时候什么话都跟你说，可是你什么都不跟 我 说。 没什么跟你说了，我办完在上海要办的事会马上离开，到时候上海一切全是 我也可以给你，要什么给你什么，为什么你要给我争成成呢？为什么？好，你说你办完事就走，那成成怎么办？ 我带他一起走。 冯静瑶不会答应的。好，我走，不过你给我记着，要好好的对成成，要不然的话我会杀了你。 这个片段是电影《新上海滩》中许文强和丁力的一段对话，讲的是一直深爱冯程程的丁力居然发现自己深爱的女人和自己最好的兄弟在一起，于是恼羞成怒。说起这部影片中女主角冯程程的扮演者，那又是一位重量级的实力派影星宁静。在电影当中，因为宁静饰演的冯程程的出现，使得丁力许文强之间的兄弟情谊出现了裂痕，三个人之间的感情纠葛也变得扑朔迷离起来。来听一听宁静版的冯程程的表演吧。 我不喝酒。抽烟？ 我不会。 哎，抽吧，你昨天抽了一晚上。对了，他们怎么对你不客气的？你爸爸跟日本人有什么关系？ 我跟我爸爸一样，他很国际化，他的朋友形形色色，风平浪静的时候赚太平钱，东北一乱 就发国难财。很多人憎恨我爸爸，我也一样。有一天，我趁爸爸不在家，就自己偷偷跑了出来，坐火车一直往北走。 喂喂，这么近的没有？ 但是不管我走到哪里，身边都有我爸爸的人，我就像一个逃兵一样，终于被人发现了，被他们带上了这列火车，把我送出去。 一级棒， さすがですな。 后来我把那个人送进了医院，他的腿断了，变成了残废。我没有什么办法也想不出来，又改变不了周围的一切，所以我又走不出去。我好恨我自己，我真的好恨我自己。 这就是宁静在电影《新上海滩》当中饰演的冯程程在火车上救了许文强，于是向他吐露自己的心声的这番表演。从1980版《上海滩》的播出开始，上海成了一块传奇之地，很多影视作品都纷纷把场景锁定在了上海滩。比方说这部《上海传奇》，《上海传奇》是2006年香港 TVB 电视台拍摄的剧集，讲述的是在上海黑道叱咤20多年的帮派老大聂进，在妻子横死后隐退江湖，经营起了小笼包店，但是最终为了追查妻子的死因，他又重出江湖，从而发生了一系列的恩怨情仇。这部电视剧由香港演员苗侨伟、黄宗泽、向海兰等主演。下面呢，为您播放其中的一个片段吧，来欣赏。 小九， 老杨， 都醒。 喂，你们怎么穿成这样？还干这种事？ 惨了，又让他跑了。 什么？那个女孩子就是大小姐？那个汤碗头是曼华？喂，她不在瑞士念书吗？ 他是在瑞士念书，不过他回上海了。靖哥让他回瑞士，就送他去码头，可是他又逃跑了，不知道怎么跟靖哥交代啊。 哦，哎，等等，什么？这么久不见，你怎么突然蹦出来了？害我跟阿盘打赌，说你这一辈子也不敢现身。反正是说来话长，哎，带我见老大吧。 先别着急，带你吃顿好的。 啊，对了，忘了给你们介绍一个新兄弟，赵有才，叫人，请哥，牙哥。叫错了啊，严哥，请哥，这里。 哦，哎，进去吧。 喂，搞什么鬼啊？啊，来，坐坐坐坐 坐坐坐。 骰子，哎，骰子， 九哥，原来是你啊，很久不见，你去哪儿了？ 哎呀，废话少说，进去拿路小笼包出来。 行行行，你坐啊，我去拿，很快啊。 快点快点啊。 啊，行行行行，怎么你儿子也当跑堂的了？啊，一定有什么大买卖对吧？怎么回事？快告诉我。 问这些干什么？吃完小笼包再说吧。 吃完带你去见靖哥。来来来， 骰子快点。 小笼包，小笼包。 来来来来 来，哎， 那说了亲吃顿好的了吧？来尝。 不是，喂，这什么小笼包？皮厚肉色，汤没味儿。哎，别吃了。阿九，这比监狱里的好吃多了。哎，你自己吃吧。喂，见老大。 阿醒啊，你又从抽屉里拿钱去赌钱啊？ 金哥，他 老鬼 小九， 嘿，喂，你搞，哎呀，你搞什么鬼啊？ 我搞什么？ 他就是靖大哥的最有本事的军师。哎，喂，你穿成这样算什么 啊？你早不回来晚不回来，偏偏这个时候回来。 我问你东你回我西啊？原来这两年发生了这么多事。 这都怪啊，华生银行的那个臭内应啊，要不是他突然之间叛变碍手碍脚，靖哥就能去见大嫂了，大嫂就不用死得这么惨，活该靖哥一枪就把他打死了。 这里吃的东西真多啊。 啊，随便吃啊。 可是我觉得老大不会甘心待在这里。哎，你没有劝过老大 啊？靖哥退隐呢是为大嫂死局，兄弟们已经死了心了。 靖哥， 哎，靖哥， 靖哥， 小九回来了。 小九，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我一下火车就来见你了。老大，你是不是金盆洗手？ 住嘴！我还以为你死了呢。两年前为什么一声不吭就跑了？ 我怎么求你，你也不肯让我管那条街。 你根本没那个本事。这两年你做出什么成绩来了？ 本来呢，我想躲起来吓唬吓唬你们，哪知道这个老鬼啊，找也不找我。 嘿， 那最后就跟人带私货去哈尔滨，路上看见一个阔少爷欺负人，打了他两拳，就被抓去坐牢了。 哈哈，小子还算蛮英雄的。 现在不一样了，你现在回来，我再也不能帮你当英雄了。 老大，我不是要当英雄，我要跟你一起打江山。老大，你甘心吗？ 不能改变。 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电视剧《上海传奇》当中的一个片段了，讲述的是聂进的一个兄弟小九，时隔两年后回到上海，见到了以前的兄弟，但是大家都已经退出江湖，做起了自己的小买卖。小九很是不理解，但老大的心意已决，不会重出江湖。好了，各位看看时间，今天的《上海滩之行》到这儿要结束了。无论是电影版的《上海滩》，还是各个版本的电视剧版的《上海滩》，都为我们讲述了一段段发生在上海这个传奇大都市的传奇故事，亲情、友情、爱情穿插于其间，兄弟情仇引人入胜。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只能为您介绍到这儿了。最后送上一首歌曲吧，由黄晓明和孙俪共同合唱的电视剧《新上海滩》的片尾曲《就算没有明天》。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非常感谢各位的乘坐，下一次的娱乐大篷车的旅行不见不散。 永远有多远，我心已疲倦，只叹缘分太浅，梦不能圆， 再拥抱一遍，哪怕是瞬间，听歌的画面能不能抵抗思念， 我们之间会不会有明天，炙热的缠绵能否成心上演，就算天已变，沧海成桑田，那些誓言还在人世流连， 青春容颜去交换爱恋，我也情愿无悔无怨， 还在人世流连， 我们之间就